Give me some

酒，这应该是最安全的人生吧。像失去了，越想起了曾经错过的和可能永远得不到的。也许都这样，一直到老吧，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。虚伪的路人，你呼吸灭前也有个怀抱等待投靠。 失去他，你怎么